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听都爱听。加磊和亚威一起聆听资讯。从本周天气看，没有上周温暖，周二最高气温仅1摄氏度，周三和周六最高气温只有3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最低的一天也会跌至-7摄氏度。住建部消息，2018年我国要抓好房地产市场分类调控，满足首套刚需，支持改革需求，遏制投机炒房。人社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企业年金办法》，规定企业年金的企业缴费每年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8%，企业和职工个人缴费合计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12%。日前，工信部发布指导意见，支持有条件的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设立无人机相关专业。文化部部长日前介绍，2013年以来，海关共查获非法进出境文物1.2万余件。我国自主研制、全球在研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在珠海亮相首飞。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开考，今年报考人数238万，比去年增长37万，工学招生比例最大，接近40%。2018年春运时间从2月1号开始到3月12号结束，除夕当天的火车票1月17号开始出售。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给我感觉，

越来越寂寞。 背的我，你永远为我守。 相约酒吧，来吧来吧来吧，相约酒吧，相约。

在我眼前。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加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临近新年，全市路面交通压力将有所增加，需要关注的是本周一和周四早晚高峰东西北部城区的环路和联络线容易出现拥堵情况。北京市交通委消息，北京地铁全路网将于2018年一季度实现手机刷二维码进出站。住建部消息，2018年我国要增加公租房实物供给，优先保障环卫、公交等行业困难群体，将符合条件的新就业无房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和青年医生、青年教师等纳入保障范围。近日，北京发布2018年中考考试说明，在原五科基础上增加四个学科，调整为科目选考形式。审计署消息，截至十月底，各地共剔除和清退不符合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18万人，重新识别补录贫困人口9.51万人。很快，人脑疾病将由电脑给出精确的诊断，并提供最佳的治疗方案。全球首家神经疾病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在北京天坛医院正式成立。乘客通过北京轨道交通单程票互联网票务服务平台 APP 易通行进行线上购票，即日起开始可在全路网各车站网络取票机上进行取票进站乘车，现场出票仅需1秒钟。第九届鸟巢欢乐冰雪季拉开运营大幕，率先开放主场吸雪乐园、滑冰冰湖、冰滑梯、雪地自行车、雪地足球、冬季两项、雪圈广场等10余项冰雪体验项目欢乐亮相。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结果是那么赤裸裸，以为

岁月的沧桑已掩盖，化作了尘埃，一代人的青春在时代的洪流中滚滚而下，一个时代的浪潮接着下一个时代的浪潮打过来，回首前尘往事早已付诸笑谈中，曾经的情感在时间面前惨败，但谁能否认当时的无怨无悔呢？恋情的美好不就在于毫无顾忌，无怨无悔的付出吗？

来到西安，兵马俑也是你不可错过的一大亮点哦。许多人呢，对于大雁塔的记忆可能还停留在上世纪60年代的香烟盒上。大雁塔呢，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城南大慈寺内，是古都西安的象征。大雁塔呢，是慈恩寺的第一任主持方丈玄奘法师自印度归来，带回大量梵文经典和佛像舍利，为了供奉和储藏这些宝物呢，而亲自设计并指导施工的。大雁塔共有7层，塔内有楼梯可以盘旋而上，每一层的四面呢都有一个拱门，在这里凭栏远望，整个长城的景色尽收眼底，美不胜收。西安的城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环。如果你时间充裕，那么一定不能错过在老城墙上散步，感受一次接地气的老西安生活。老城墙上随处都有用租用自行车或电瓶车的地方，如果你身体情况允许，那么你还是可以选择用双脚去丈量这片土地，感受历史的厚重感。西安呢，是一个你来了就会爱上的城市，虽然呢这座城市陌生又熟悉，但它将会给你带来陌生的归属感，只因为它的深沉，因为它的历史，因为它的一切。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陈道明曾经说过，如果朋友送我一瓶好茶，就用热水沏开它，好好的品尝一下。如果送来一壶好酒，约上几个好友就小酌几杯。大道至简，放下那些一样样积累起来的附加物，每一天会像海潮一样由它来去自如的节奏。试试回归至简，让生活简单从容吧。 是否忘记了那时候的笑容？如果我已不在你心中，舍不得，为什么你说过的以后留下我，能不能圆梦？那天空雨很多，看不见你的轮廓，只剩下太多来不及说。 是我，你好吗？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希望你好好照顾自己。 不说出的温柔让你离开我，我以为你都会懂，等着你我才发现难过。